寒夜里看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，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不清影踪，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颠倒，背了理想，谁人都可以，也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了。OK， 北京时间的17:09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头客栈，问候大家周一快乐，晚高峰快乐，我是思娘， 我是貂蝉。 哎呦，大家好多天没有听到貂蝉的声音了。 对，没有想我呀，我的仙粉们有没有想我呀？ 我是挺想你的。 嗯， 每天这个没有人陪我一块挨饿，然后没有人陪我这个在挨饿的状态下，还得给听众们介绍吃的了， 很孤单是吗？ 特别孤单，孤单感直接就爆棚了。现在，哎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受累的是我呀？为什么这个时候？以前就是有貂蝉陪着，我觉得心理上还能有点安慰。 嗯， 反正要饿，大家一起饿着。 然后但是一想想，好你个赛貂蝉，你跑到马来西亚去吃香的喝辣的，我自己在这儿饿着肚子给大家介绍美食。 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说了这半天，我是应该这个，开心还是难过呢？开心，四娘说了想我，但是不开心是说让我和他一起饿肚子。 这叫痛并快乐着。 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 对，这个有福可以我自己想，完了这个难必须得咱俩一块当。 好吧。 但是现在你开始有福你自己想了，有难我自己担了。 我给你带好吃的了呀。 那你带来两块巧克力。 哎，那是一片心意呀，漂洋过海呀。 我要吃马来西亚的美食，东南亚的美食。 哎呦，请你吃。去马来西亚呀，明天。 行，走着。那估计大掌柜就得疯了，领导也要疯了。 是，那在这里也辛苦四娘了哈，一个人在这个一周的时间给大家单独一个人来做节目啊。 对， 辛苦四娘。 我跟貂蝉，我跟你说哈，这一个礼拜真的是跟大家分享了好多好吃的。你像有一个听众特别喜欢的哈，叫披萨馅的包子。 哎，这个我有看，这个公众号推了10块钱一个，对吧？你看 你在马来没有吧？ 没有， 没吃着吧？这也得回北京吃。 哎呦，北京才有。 对。好了，那这个今天哈也是貂蝉从马来回来之后呢，也是带着一肚子的这个叫什么满腹经纶都回来了。这个满腹经纶是关于什么呢？关于东南亚的美食。 对，吃喝玩乐都包括。 对，我们来先给貂蝉一点掌声。 哎呀， 这个要邀请貂蝉老师给我们介绍东南亚的美食啦。 马来西亚呀，这个 说继续说。 开个玩笑，其实怎么说呢，马来西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国家了，虽然说是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，但是它的旅游业还是很发达的。 然后去之前呢，貂蝉一直在担心。貂蝉说我要带泡面。 带10盒泡面。 我要准备好方便面去，我怕去了那边我吃不惯。 对呀、因为可能这个听众都知道哈，貂蝉是一个比较事儿的人哈，就很多东西都不吃。包括因为我之前有去过别的国家，真的是吃不惯呀，给我饿的呀。 看见一盒泡面就感觉 可亲切了。 看见亲爹亲妈了一样 是 的。 是，由于这个怕马来西亚饭我吃不惯，也不能饿着自己呀、就是带10盒泡面吧。 但是最终还是被我劝住了。 他带了3盒。 对，劝住了。我说这个你真的不用带泡面。因为马来西亚和西方国家不一样，西方国家有这个中餐和西餐的一个差异，美食文化的差异哈。但是东南亚餐呢，它还是以米饭为主。 对， 是 的， 各种炒饭啊、什么菠萝饭啊、咖喱啊之类的。 是、 它还是以米饭为主，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去到那边之后，再加上马来西亚的华人特别多。 对， 所以去到那边饮食上我们一般接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。 那说一下我带了那三盒泡面吧。从北京背到了吉隆坡。又从吉隆坡背到了我去的那个槟城，是一个小镇。又从槟城背到了那个兰卡威，是一个海岛的城市。背了三路啊，是因为实在是不想吃它呀。 最后背回来了是吗？ 没有，最后因为它沉嘛，占地方啊。 吃了还是扔了？ 吃了啊，吃了没浪费 啊。那行。我就说你要浪费了的话，那就简直是太不好、 真没浪费，真吃了。因为当地的这个好吃的真是蛮多的。像这个兰卡威有很多这个海鲜，而且超便宜。很便宜很便宜。因为它不只像中国这样去蒸着吃。它那边习惯去炒 海鲜，也能炒。 炒着吃。特别好吃。 貂蝉印象最深的是海鲜。你觉得在马来当地吃这些东南亚的美食，和咱们在北京吃到的一些东南亚美食，比如说像边境共和国啊之类的这些泰国餐馆，有什么区别呢？ 区别是我在的地方不一样啊。我在中国吃马来这个餐的话，可能会觉得有一点，可能会心里有一点觉得会不正宗。如果我在马来吃马来餐的话，哎呦，那肯定感觉不一样啊。 就觉得 反正就是正宗 啊，对， 反正就是在当地吃的都是正宗， 可能是一种心理暗示、心理安慰。 嗯，但是确实，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地域美食差别比较大哈。 嗯， 你像比如说肯德基，它你在中国吃的肯德基和你在美国吃的肯德基口味都不一样的， 真的不一样。 对，因为它 这个我是切身体会的， 都是融入了当地的一些美食的元素在里面， 一些口味在里面， 都有经过一些改良和改版。 嗯 嗯，比如说你就像很简单，你看咱们吃重庆的火锅吧，在北京你都很难吃到几家特别特别正宗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可能你要真吃不惯那种辣的吧，这个即使这个店开到北京也没有那么大的市场。 嗯， 所以都会经过根据当地人的一个口味进行一个改良。 嗯，是的。 好的，那这样先到客栈哈，我们又迎来广告时间了。广告回来之后呢，我们还是请貂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吃到的东南亚的美食。 嗯，好。 那在广告期间呢，也欢迎您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和我们进行互动哈，来跟我们说说东南亚美食都有什么，然后您去过东南亚的哪些国家，您对东南亚美食的看法是什么哈， 嗯， 或者说给我们推荐一些比较不错的东南亚美食的小馆儿， 嗯， 我们都非常欢迎。那互动的地址呢，就是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神仙的先，偷摸的偷哈，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东南亚美食。 终有欢喜，难免亦常有泪。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，总算是欢笑多于愁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九五九。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天气冷暖多变化，安全出行总无忧。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，最高温度28度，最低温度18度，南风1到2级。近日气温多变，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变化。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，维修理赔限时团购，最高可免工时费，首次进场工时5折，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，另赠送微波炉。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，咨询热线6122-9988。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，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免租金的支持力度，您还在等什么？财富热线03123877772。 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Paramount 途昂携磅礴知识而来，车长超5米，7人座宽式格局，用超大空间承载雄心壮志，更配备 2.5T V6 引擎，100公里加速6.9秒，以澎湃动力助强者一往无前。诚邀各位莅临展厅品鉴，体验途昂强者风范。 Paramount 途昂，强者雄心。 上汽大众凯威富雷销售热线6937-8663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是那一百，还是舍不得太乖？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，让我哭得像小孩？是我们急着证明我存在，还是不爱会发呆？快乐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或者悲伤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。好像身不由己，不能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 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喽。北京时间17:25，欢迎回来闲头客栈，我是邢阳， 我是貂蝉。 哎呀，好了，那接下来的时间哈，我们请貂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美食，其实也就是东南亚了哈。 嗯，其实马来西亚，我觉得哈有一个特点， 什么特点？ 热。 你这是废话呀，姐姐。 嗯，因为马来西亚是这个热带雨林气候 啊那 我的天哪，简直可能 热的没有，热的没胃口吃饭是吗？ 哎呦，那热的简直太荒唐了。 那你热了少吃了吗？ 少吃了不少，我觉得，因为当时因为宾馆里面是很凉快的，酒店里面空调开的嘛，哎呀，好饿呀，好想吃这，好想吃那个呀，然后跟我朋友说，哎，走吧，吃去吧，可开心的出去了。天气，哎呦，太热了，就顿时间什么都没有胃口了。 但是最终呢，吃了些什么？和我们介绍一下。 肉骨茶，马来的这这个很就是很有马来特点的一个食物了。肉骨茶， 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肉骨茶哈。肉骨茶其实说白了呀， 就是大骨汤是吗？ 我觉得是这样的，你觉得呢？你吃过吗？你最有发言权。 我尝了一口，其实跟有一点点区别了。 有什么区别？ 味道上，因为它是比较稠一点。其实跟骨头汤没什么太大区别了，其实。 其实就是一个汤品。 对。 肉骨茶的来源在哪儿呢？就是说早年间在码头工作的人们，为了强身健体，用很多种药材，来炖这个排骨汤，主要是为了补身体嘛。这样的话呢，吃了一是能解馋，二是又可以增加抵抗力，所以久而久之呢，这一道菜也就成了东南亚的一道代表菜。其实它最代表的是新加坡，是由新加坡流传出来的。那这个肉骨茶，但说白了呀，我觉得啊，我没有亲身的去喝过，但是我觉得看模样，包括我搜索到的资料来看，其实就是一碗骨头汤。 确实，因为马来西亚那边很多的汤食，它的汤类都是这个中草药的味道很大很大， 就是中草药 很浓， 多 对，是无论是鸡汤还是这个骨这个 肉骨茶 、它的这个药味，中草药的味道真的很浓，但是很好喝。 站在咱们的角度上，你觉得这个中草药的味道能够接受吗？这个浓度？ 可以接受，我还蛮喜欢喝的。 哎，那还不错， 就是一碗清汤，就是有一点点发黄的清汤，然后你吃，就是喝起来味道很浓，很好喝， 浓郁的味道。肉骨茶的价位大约是在多少？ 价位在马来真的不是很贵了， 也是一个蛮亲民的价钱。 对，是的。 好的，那这个貂蝉其实回来之后跟我说啊，说了好半天，我就抓住了两个字儿，便宜。 是那边这个，因为它是靠近海嘛，马来西亚可说是一岛国，海鲜真的是超便宜了。 哎，那我们跟听众来互动一个话题好不好？貂蝉，你刚才跟我介绍过，当时你和你朋友两个人是吃了两只螃蟹，很大个的， 是 超大的螃蟹，比咱们两个差不多两手掌加起来那么大小的一个螃蟹哈，一共有两只，然后呢手掌长的大虾， 对，老虎虾两只， 然后还有 一份炒那个花蛤，就是蛤蜊， 炒花蛤一份， 还有一份这个海鲜炒饭，大份的海鲜炒饭， 一份 里面这个虾仁啊，包括鱿鱼啊，都很大很大的，就是，然后还有两杯现榨的果汁，百香果果汁， 就这些是吧？ 还有一份这个虾酱炒空心菜，这也是马来的特产。 所以我们来数数哈，两个超大只的螃蟹，两只超大个的老虎虾，一份这个料非常足的，里面有各种虾仁啊等等的海鲜炒饭，然后一份这个炒空心菜， 对， 还有两杯百香果的果汁鲜榨的，我们让听众来猜 到底多少 钱，折合人民币的话，大约会是在多少钱？还有猜中的听众哈，我们福利， 对， 是这个毫不手软的直接往外送哈。我们送的肯定依然是霸王餐的名额哈。那具体送哪一家店的霸王餐呢？还是得小二说了算。这个思娘和貂蝉只负责发奖，发完奖之后呢，这个由小二来给大家这个具体的操作后续哈。好了，那互动的方式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神仙的先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哈，先偷客栈，来猜猜貂蝉刚才吃的那一顿饭大约折合人民币有多少钱。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 个 区间， 很低很低， 往 价格很低，往低了猜，但是也不能猜这个几块钱是不可能的哈。 十块 很低很低， 对，这也不太能。好了，我们去给大家定个区间吧，好吧？ 从1块钱到300之内，你猜猜吧。 这区间有点大。好吧，那先让听众来互动一下，来猜一下。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，广告回来之后呢，继续来介绍东南亚的那些美食。 好音乐，九五

嗯，这个几十块钱马币，我的天哪，就人生 都 人生都不敢相信了。 哇，好便宜、啊， 赚好多呀！ 对，就觉得感觉好像吃饭不要钱似的那种感觉。 然后很就是很明智，第二天我又去那个地方吃了一顿。 很便宜没够、 对，特别便宜， 折合人民币刚刚130多块钱。那我们的听众哈，我觉得特别好玩儿，有才500的，当然了，这个500的应该是我们还没说到价格区间哈，说到了300以内的，所以呢，高的最高的有猜285块钱， 嗯， 最低的有猜到68块钱， 这个太低了， 对，是安娜哈，安娜猜到了68，然后还有蛋蛋是猜到了70等等。那最高的这一位是王猛，猜到了285。其实最接近我们区间的啊，你猜到130多的没有，但是有一位听友叫做大胖子，他猜了人民币160，应该算是最接近，差了20多块钱哈。好的，那这样我们就恭喜大胖子啊，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个霸王餐免费吃的名额。 对，这个到时候会有小二在公众号上面公布，记得关注一下啊。 是的，明天大约小二就会推送出这个中奖的信息了哈，大胖子一定要记得看一下。好了，那这样哈，第二段我们还是要给听众留下互动的话题。就是说完这个吃 的 这些的价钱以外，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水果。 对，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热带吗？水果真的，哇，好吃。 哇，好吃。哎，我难得听到貂蝉表，就是用这样的 好吃这样的， 而且是用这样的表情，这样的语气，能说出这样的话，有多好吃？形容一下，你都吃了什么水果？ 马来当地这个山竹，是真的是太多了，在吉隆坡真的是好便宜啊，很便宜， 质量和国内怎么比？ 比中国都要大， 个儿大 、但是马来也有一种是小山竹，它好小的，大概。就是你的这个 食指和大拇指圈起来的， 对， 对，那么大，但是它也很甜，很好吃。还有这个红毛丹，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买这个红毛丹很酸啊，对，都 不 熟，对，在马来吃这个，哇，超甜的。 你吃了多少？ 吃了不少呢。 那这样呢，水果方面你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？ 是山竹啊， 山竹， 很甜很甜， 比国内的个大， 个大， 然后也非常的甜， 对， 价钱怎么样呢？ 价钱 卖关子是吗？ 留个悬念呗，大家猜一猜。 我们以什么为单位让大家猜？ 是公斤， 公斤、 啊、马来都是一 kg， 就是一公斤嘛，多少多少钱？ 像两斤。 对，两斤多少多少钱？ 我们先来说一下中国超市的价钱。 大概是一斤20块钱左右吧。差 不 多了， 不止，应该是在个，我记得我前两天逛超市刚看到，应该是在个26、27一斤。 是，而且因为 山竹还是 壳很厚嘛，几个就一斤了，大概5、6个就一斤了。 然后这个马来的价钱按照公斤来算哈，大家来猜猜多少钱一公斤？还是老规矩，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直接进行互动就可以了哈。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，先偷客栈。那这一轮广告回来之后呢，说的最接近我们价钱的依然送您一个霸王餐免费吃的名额。好了，那这样我们距离广告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道菜。马来的，是貂蝉这次回来跟我说了之后我才听过的一个名词，叫娘惹 啊。对，这个当时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貂蝉是一个比较挑食的人哈，我不敢尝试新鲜事物，不好吃怎么办？我不得饿肚子了吗？而且是在商场里面吃，而且它并不是很便宜。对，在马来就是那种街边 大排 档很便宜，对。但这个叫娘惹什么面啊，娘惹什么饭啊，这个娘惹什么东西吗？ 就很好奇。 很好奇，然后我的朋友点了一份儿。这个味道嘛，哎呦，是蛮奇怪的。有一点辣。有一点这个水果的味道，柠檬的味道。然后还有点奶油的味道。就很奇怪，它那个汤是黄色的。它比较稠，就很奇怪的味道，但是吃在嘴里真的不难吃。 我看到听众哈，大家都在给我们互动，有人说人民币15块钱，有人说人民币8块钱，就也是

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去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？方麻，过来吧。 闲头客栈开门喽！ 北京时间呢是7:55，伴随着这一首非常有东南亚风情的萨瓦迪卡，我们继续开始闲头客栈哈。刚才节目当中我们有很多听众哇都跟我们互动山竹的价钱哈，但是可能我觉得是海鲜把大家给刺激到 了，太便宜了， 所以这个山竹的价钱那么低的离谱，最低的我看到有收6.8元， 它是两公斤哦，那是 一公斤 两斤， 但是高大部分的听众的意见我看了一下哈，都是集中在15到22之间这样的一个价位，有说15的、18的、20、22这样的，其实还是蛮准的， 是， 那调查来公布一下， 大家都去过吗？都去过呀，都是都去过吉隆坡呀， 来公布一下调查，一公斤山竹的价钱， 一公斤山竹是12马币， 折合人民币 是19.2元 、所以我刚才挑了一下，最接近我们答案的是有一位听友说18元啊，他的名字叫做豆沙包韭菜馅儿，呵。你这又创了黑暗料理的新纪录哈，韭菜馅的豆沙包。好了，那这个恭喜这一位听众哈，可以获得我们一位免费吃霸王餐的名额了。关于领奖的方式呢，稍后哈，就是关注一下明天微信公众账号鲜头客栈的推送，我们小二会给您公布中奖信息的。好了，那这个鲜头客栈其实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，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东南亚菜，但是我们毕竟不能真的跑到东南亚去吃， 对,、 啊、对不对？ 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个两个比较好的店吧。 是的，在北京您如果去吃东南亚的话去哪里吃？来 我推荐这个叫马来西亚私房菜，在鼓楼总店，是一个总店哦。我看到了推荐菜有咖喱鸡、招牌豆腐，然后还有这个马来西亚的虾仁炒饭。因为马来西亚大多还是以米为主嘛，它这个炒饭真的是 特别多， 特别多，而且都是几乎都是海鲜炒饭了，很大的虾仁，然后会有鲍鱼啊，会有这个花蛤等等等等的，蛮好吃的。 好的，那我人均消费大概在多少呢？环境怎么样？ 环境看得不错，这个古色古香的，进去吃马来菜也别有一番风味哦。人均大概是在160元左右。 好的，那接下来四娘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家哈，就在咱们身边，在房山的长阳半岛。有一家泰国菜的餐厅哈，叫做泰妹。那泰妹呢也是有很多分店了，它在长阳半岛也有一家店。这一家店给大家们印象最深的，首先就是环境真的还是蛮不错的。每一桌呢都有一个，你感觉像小鸟笼一样，圆圆的小桌子，然后感觉你整个人是在鸟笼里面吃饭。然后这个环境呢，一进去也是满满的异域风情。感觉你不整个人自脱花裙子、帽子戴着的，觉得有点不搭边儿这个环境。然后大家所推荐的菜品呢，比如说你看有这个沙拉也是非常不错的，他们家的推荐。然后还有菠萝炒饭，然后马氏蛮牛腩、冬阴功汤，冬阴功汤算是东南亚的代表了。 其实这个冬阴功汤就是酸辣虾汤， 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冬阴功啊，在马来语里面谐音就是酸辣汤、酸辣虾，酸辣虾汤，你翻译成马来语，然后完了听起来就像是冬 阴功。 对， 我大家讲一个哈，我当时是在大排档喝一个冬阴功的汤，里面足足放了10个大虾呀，那是砂锅嘛，很小，放了十只大虾，喝人民币这一碗汤才24元， 哇， 我当时给我感动的呀，这要是在中国，给你放2个、放3个，我觉得不错了，好便宜的。